嗨，大家好。那那个，先谢谢那个 GPY 的那个邀请跟 Hara 的 invitation。那有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Via 在一些实务上的经验跟那个 Dennis Colonel 互动的过程。那在这边开始之前，可能先请问一下，就是在座有哪一些是 ChipSafe 的，可以举个手一下，让我了解说这个，就是说你们可能有开发一些晶片组或者是什么的。哇，看起来都没有。 这么早吗？应该不可能吧。 其实大家不用不好意思啊，我不是 competitor 的，那只是说一下。那其实 VIA 其实因为等下有一个简短介绍，就是说 VIA 其实是现在在做什么东西。那其实 VIA 是从 ChipSafe 那个 company 起家，那其实后来如大家所知嘛，其实有合并到一些公司，到后来的 CPU， 然后 Audio。还有 VIA Telecom 最近比较好的部分，那 这部分的话，那到现在是所属 VPD 嘛？那 我个人是现在是在 VPD 的部分，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中间最下面这部分，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滑鼠在哪里？就是在这个 Embedded S86 的 board 上面。那现在可能今年就是在 Computex 之前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其实 VIA 也是有提供一些 system 的 solution， 就是 platform 的 solution 给一些需要的公司来做那个开发这样子。那其实这部分我是觉得可能是 chipset vendor 是比较需要跟 Linux 的 kernel 来做一些互动，那这是个人的经验分享。那其实为什么要去闪避到那个 mainline 里面呢？那其实有一些那个好处啦，那就是说可能在 user 在使用的过程中，那他基本上可能你今天有一家，你假设你是一个 IDE 的 controller， 你在安装过程中你没办法安装把这个 OS 或者是 Linux 安装在那个你的 target machine 上面的话，那你这个你第一个你的那个 user experience 第一个 image 的话，就是说怎么这么糟糕，为什么没办法安装？那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说，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你把你的那个 driver ID 的 driver 给 merge 到那个 mainline stream 的话，那未来在 Linux 的某一个任何一个 distribution 在开发过程中，像是 Ubuntu 9.10 可能就是已经把你的 hardware 的那个 capability 给 support 上来。那这就是第二点。那 Tight Market 的部分就是说，你也不用去担心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 not ready， 那就是说等到一个 mature 的那个 OS 出来之后，你还要花 resource 下去做一个那个 support 的 case。那当然，你把这个driver 闪避到 mainline 的时候，当然就是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会来 review 这个部分，就是说他可能会 delete 他的那个 user 他的一些经验啊。那其实像是可能有一些 Greg 他等一下会讲到，他可能就是说他是针对 USB 这一部分是非常强效的。那之前的话就是我们就发现说，其实 VIA 的那个 USB 的 controller 其实在那个 Linux kernel 上面，在 USB keyboard mouse resume 的时候，那就是有点问题。那经过他的协助，那这个部分应该是已经在新的科统已经解决了这样子。那谁可以来做那个 merge 跟 submit 的动作呢？那基本上我是觉得 hardware vendor 就是我这边指的 hardware vendor 应该是 chipset side 的，或者是你一些 CPU 或者是 on base 的那些厂商，那他我是觉得 SOAR D 应该来救。那基本上因为 SOAR D 的那个 coding development 能力会是比较强悍的，那如果你 FirstM 跟那个 mainline 的那个 developer 来做一个沟通协调的话，那这是非常有效率的。那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 SOAR FAE 来做，那我本身是 SOAR FAE， 那其实我的广度是够了，可是那个可能比较 detail 的东西，可能就是还是要经过SOAR D 来做协助这样子。那当然 community 那就是一些软体了，那大家都知道，像 Greg 他们都是那种那个自 free 的那个 developer 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只要大家有兴趣，大家都可以去改。那只是说这个有一个游戏规则啊，因为每个 device 都有一个 maintainer。那当然就是需要这个 maintainer 来 来做一个那个 approve 的动作，那这个东西你上面的 page 或者是 driver 才会有那个被 checking 到 kernel 里面去。那什么去？我们要submit什么进去呢？那其实就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其实也是说 VR 这部分蛮缺的部分，就可能有时候我们去 say， 被发现一些 bug， 我们想要修掉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把它加进去。那或者是有一些新的 feature 要 support， 例如像是 H97， 我们的那个 VT1618， 有 support 那个 Smart 5.1， 就是让那个后面的那个 Mic In Mic Out 跟那个 Line In Line Out。那个可以模拟成 5.1 声道输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可以把它submit到那个 ELSA project 的那个mailing list 里面去。那可能另外的话，可能就是新的还有 hardware 的 support。那因为其实那个科技日新月异嘛，那VR 其实可能大家都有听到新闻了，那可能就是 Nano 跟那个 VSA 那。A55 这一颗可能到时候，年底或者是明年初会出来。那其实 VR 在这部分的话，其实是已经有把像是 IDE 的问题先解决掉。那后续的我们会，再评估一下，说后面有哪些 driver 可以把它闪进去。那其实这部分的话，其实就刚回归到刚才讲的，其实就是使用者的那个第一印象。如果东西没有 ready 的话，你产品出来那。被那个世界各地的那个客户所广泛使用的时候，那马上就被打枪了，就是说，你这个根本就是 not ready， 那这个出来可能就是有一些 comment 可能就比较难听的这样子。那什么时候去submit跟那个 merge 这个动作？那其实我是觉得，其实 Linux kernel mainstream 这一边哈，其实都是非常 open mind 的。那只是说，就是因为很 open mind， 你闪匿进去，有时候你可能要等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或者是更久。因为其实那些 maintainer 其实他都是有自己的一些 business 啊，那他可能有时候会过来看一下，就 swap 他自己的一些时间 swap 过来。那其实等下后面有一些 case study 可以让大家那个借鉴一下，那就希望说不要犯了 VR 之前犯过的错，对。那其实像如果你修了一个 bug， 或者是加了一些 feature 跟一些 hardware device support 的时候，你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做一个这个 submit。那你就不过这里有一点就是说，因为 kernel 那它基本上是只接受那个最新的那个 kernel 的 submission， 所以你可能就是需要说你要 make sure 你的 patch， 你的 driver 是 workable 的，在那个 Natis 的 kernel 上面。如果因为大家不会去帮你做这些额外的 effort，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这一点。那怎么去 merge 的话，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如果公司里面没有强而有力的收位的人的话，那我觉得跟那个 community 的 developer 来做合作的话，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办法。那只是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就要提供一些相关的 spec 跟那个 hardware 给这些 developer 来做开发使用。因为那至于要不要付费的部分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要 negotiate 一下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刚才也提到，就是你其实也可以自己做了。那可是自己做的话，可能就要有一些事项可能要注意，那就是说 coding style 方面。那其实 coding style 这方面的话，其实 Linux 的 kernel 有一些比较严谨的规范啊。那可能等一下会大概提一下，因为这个部分的话，那个 Hera 他去年度的时候也是在这个 Freedom Hack 也是有稍微提到，所以我这边可能是蜻蜓点水一下。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参考一下这样子。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抓到最新的嘛。那今天我只要看一下，可能就是 2.6.30-RC8 或者是 2.6.29.4。那其实如果大家要做这个扫描的话，可能要先去那个 www.kernel.org 先去 check 一下这个 kernel 的版本状态。那当然啊，那因为 你可能也要 submit 到那个正确的 mailing list， 因为每个 device 在那个都有一个所属的一个 mailing list， 那所以你如果 submit 错的话，那可能就会石沉大海，没有人会理你这样子。那不过有一个比较基本的，应该就是 Linux kernel 的那个 mailing list， 那基本上应该都会有一些那个 Linux kernel 比较重量级的人物会偶尔会上去看一下，如果他看到的话，他或许会帮助你说做一个这个 checking 的动作。那当然啦、啊，那因为在submit 的过程中，那从世界各地的一些 developer， 他可能会针对你的 patch 有一些提出他的看法跟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疑问。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义务来帮助这些那个 community 的那个 request 来提出一个解释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些档案其实是蛮 useful 的。那其实像是在 kernel source 里面的 maintenance， 那这个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些 maintenance， 说你譬如你现在是一个 storage driver， 就是 IDE 或者是 SATA 的 storage driver， 那你可能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是谁，那个这个 maintainer 主要的 maintainer 是哪一位。那所以你到时候 submit 你的那个patch 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把它加在 CC list 里面，这样子它才会被引奉到说哦，原来有人现在submit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像是 documentation 里面的话，有那个 coding style 跟 submitting driver 跟 submitting patches，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是蛮有用的。那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 patch 的话，那基本上问题是比较少，因为其实在 kernel 里面的那个 coding kernel 里面的 driver， 你只是 patch 的话，那你只要不要改得太夸张的话，那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那如果你是 submit 到一个 driver 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先在你的那个 driver 在 develop 的最开始的话，我是希望大家先去check 一下这个 coding style， 不然的话可能会花了一些功夫在这个搬 code， 就是把那个你们现在开发的 code 搬到 kernel set 的那个 code 上面。那这个在 VR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惨痛的经验，就花了八个多月的代价才把 driver 上面进去。那最后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有一个那个 scripts 里面的有一个 check patch 的一个 Python 的一个那个 script 啊，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哦，你这个 patch generate 出来的话，那可以用这个 script 来做第一步的那个 filter。那如果有 error 的话，那它就会告诉你说哦，你哪一边有一个错误，或者是哪些不 match。那依照它的那个指示，你可以再把这个driver 修得更好，跟把这个 patch 修得更好这样子。那这边的话 coding style 的部分可能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像是 indentation 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像 tab 的话在 Linux 的下面的定义可能就是八个字元嘛，那可是像 Windows 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文字编辑器可能就只有四个字元两个字元这样子。那其实基本上那个在 Linux 下面是八个字元。那像是有一些有一些其实大家写 code 的习惯的话，有一些可能就是哦，我一行把它打死了，就我传递一个参数或者 print 的一串 message 的话，那他可能希望是在同一行直接把它表达。可是在这个 coding style 的那个 document 里面，其实就有介绍说最好是希望是80个字元为一行。那如果多的部分的话，你可能就是要把它搬到下面一行去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大括号的部分哦，那可能就是说只有在 function code 的部分的话，它是 create 一个新的行数，就是说大括号可能就是在新单独的一行。那可是如果你是一些 if statement 或者 switch case 或者是一些在 function 里面的一些判断数那些，那可能他是希望就是说你是直接把它 if 直接就后面大括号，不要再直接，因为这样子它是有效控管那个 spacing 的部分，就是说它那个其实 file size 你越多的话，其实 kernel 就越长越大。其实如果大家有在 review kernel 的话，可以发现其实是 2.4 的 kernel 可能就只有20几 mega 而已，那可是 到了二点，最新的 kernel 已经涨到了40多个，甚至50多 mega。那如果你再重新考虑这个 kernel 的话，啊，可能有时候你有一些选项没有关的话，可能就会，你就可以发现说这些 binary code 已经涨到1G 或是很大，就对了。那有一些那个运算员的话，可能就是说他 space 的控管，他可能也是觉得说要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像是一些加减乘除，他都是希望说前后的话都是有空一些字元，空一个字元这样子。那有一些像是曲子、定子的符号，他可能就是直接跟那个参数合在一起这样子。那 naming 的话，跟 time define 的部分的话，那他基本上是觉得哈，就是说你的 naming 尽量不要说是用那些缩写，只有自己看得懂，因为你这个如果要闪匿进去到那个 kernel 里面去的话，是窝外的人要看得懂，不是说只有你自己看得高兴而已。那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说，不用短，但是至少要让人家可以依照你那个 naming 来看到说，哦，你这个方选或者是这个参数是传递什么。那不过他也有提到，如果你是在引方选里面的一些 for loop 那些，你可能就是用 TMP 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 I 来做一些定义就可以。那些因为那些是 meaningless， 所以那些基本上无关痛痒部分是还 OK 的这样子。那像 comment 的话，它基本上是希望是大家用不要用那个 C code， 就是用直接两个 backslash， 而是用那个一个 backslash 跟一个 star。来做开头，那用一个 star backslash 做结尾这样子。那其实更详细的，可能可以看一下 coding style。那其实这个 coding style 的这个文件啊，基本上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啦。那只是说，可能你把你 pen 丢上去，虽然你符合了那些 coding style， 可是可能还是会被人家打枪，就是说哦，你这个东西可能哪个地方还是有问题。那他。其实就跟 community 的人多互动，那就觉得这个经验值就可以慢慢累积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可能就跟大家分享两个 case 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 SATA driver。那我们其实VR 最近的话是有那个开发一个新的 SATA controller， 不过现在还是在一个early 的版本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有得到那个 device ID。那因为这个SATA controller 的 hardware architecture 的话，基本上是跟之前的 SATA controller 是一样的，那只有 device ID 不一样，其实它可以沿用一样的那个 driver， 只是我们需要把那个 device ID 给加进去。那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话，那这个 patch 大概是长这样。那我们可以从那个第一行开始看的话，就是 sign off 这个是必备的，因为你要让那个 kernel 的人知道说，哦，欸，你是哪一位？你闪匿了这个东西，那冤有头债有主，那他才知道说，哦，你这个我要把这个 feedback 寄给谁这样子。那下面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加减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就是有多的一个两个 device ID， 一个是 0x9000 跟 0x9040。那这部分的话就是说，这是我们新的那个 SATA controller 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动到，就可以沿用。那可以看到这旁边的话，基本上我们就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自己的经验是用 diff 然后负大 U R 来比较那个原本跟那个我改过之后的答案。那这基本上，如果这个 page general 完之后，好，那你可能就可以去 run 一下那个 check page 点 P L 来去做 check。那这边的话，我刚才提到那个 mailing list 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因为 ID controller 的那个 mailing list 是 linux-id@vger.kernel.org 这部分，所以这其实这个是很快，可能是只要一天或者是更快，可能几个小时。如果刚好那个 Jeff Garlick 有空的话，他看到的话，他就直接 apply， 因为其实他这个是很简单，直接加一个 device ID 进去，并不会影响到那个 driver 主体性这样子，所以他可能就是蛮快就会那个 check in 到 kernel 里面去。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惨痛的经验，就是 VR 的那个 frame buffer， 就是 console 下面的那个 frame buffer device driver。那基本上，其实在2008之前，我们有另外一位同事有帮忙 做了这个 submission 的动作。那不过那时候被那个 community 的打得七零八落了，因为其实coding style 是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从2008年的大概是一月份还是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又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来去做这个modify 的动作，让这个我们的 code 可以让 kernel 接受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在开发一个新的 device 的 driver 的时候，最好是先去看一下 coding style。VR 就是没有看，所以才会多花了这么冤枉路，前面的两三个月的冤枉路来这个部分来做一个 modification 的动作。那当然也是有经过那个当时2.6.26希望的一个科隆的测试，那大概就可以苦练这个程序。那所以在那个五月的时候，今年去年五月的时候，不好意思，那当然我们就submit 了第一个 page 啊，就第一次的那个 VFD 的那个 submission。那基本上他这边因为我们的 code 大概有超过可能有超过10000行左右的 code， 所以因为这太大了，那所以当时小弟就懵懂无知，我就把它擅自把它切成9份。那基本上就有page 里的就9份嘛，总共9个 page。那九支里的话，基本上就是 description 说哦，我这个东西大概是干嘛用的。那如果像刚刚那个 SATA 部分的话，它只有一个单独的 page， 基本上就不用这个动作，它可能就是 page 一之一，那直接就闪移过去这样子。那我这边的话，就前面大概 page 九支里的话，就是先大概讲一下说哦，这个是干嘛？大家可以看到左边那个不右边的那个图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大概是个。Page framework device 是 support 那个 VR 的 Unicorn Pro and Cone9 的那个 family。那这边有9 page， 那后面可能就是9之1到9之9吧。那基本上它这部分的话，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说，我就是直接把它做一个那个section 直接分，并没有做太大详述描述说每个 page 是干嘛用的。所以那时候就接到一些 comment 说，你这个要怎么分会比较好？所以这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些 comment 进来，好，那其实就是还是有一些回复。其实大家都有一些回复，就是说大概要怎么做，大概要怎么做这样子。其实因为这支砖的其实是蛮大的，所以这也是一个 submission。的一个考验，因为它会，因为你 driver 一大起来的话，因为它要 review 的 code 的话，基本上就是时间会很长。那其实也很感谢这些帮忙的那些 community 的 developer， 因为有他们贡献，那 VR 才可以这样子继续下去做这些 submission 的动作，让这个 driver 的 quality 更好这样子。那其实经过那些 feedback 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在六月底的时候，让人其实那些 feedback 回来大概只有一个礼拜以内，就大概有刚才看到这么多的一些 feedback， 可能就是有十几个 feedback 回来。那我们基本上你看最后一封 mail 是5月8号，那基本上我们又花了将近一个半月去修掉那个 community 给了一些 suggestion 或者是一些 question 的地方，我们又再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修掉这些动作，然后再去做测试，然后再重新做这个 submission 的动作。那这个就是就花了另外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做这个 submission。那所以我在2008年6月底的时候又 submit 了第二次。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二次的时候，那基本上可能就是有把这些device 这些 page 大概是。隐含的些什么东西给修出来？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些 description， 就是说哦，这些 file 大概是干嘛用的，干嘛用的？那这样子其实是让那个 community 的 developer 可以更容易阅读，说你的 code 是哦，这个我现在是要看什么看什么这样子。那其实那些 feedback 回来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 feedback， 因为可能要这个会转从 PowerPoint 转到 OPT。有一些问题，所以大家有一些那个 动画的效果弄出来这样子。那其实可能也是一两个礼拜又有一些 feedback 回来，那所以这次又到了八月底，可能也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那这次的话，因为我们已经修的差不多了，那基本上，这个选出来，不好意思，所以基本上在八月八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已经 submission 下去了，那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修不出来，所以不太好意思。那其实，在8月8号，就我的印象，我有点印象是8月8号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被再一次送，就其实应该是算最后一次了。那其实，在8月中的时候左右，那个 developer 基本上是同意我们把它放到那个 MM3 里面，那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所以这部分的话，不过我们在等到它真正到不好意思。那其实实际上那个 VR 是 VR 的那个 frame buffer driver， 基本上是在虽然是八月底左右是 merge 到那个 MM3 里面，但是中间还有一些 waiting 的过程，就是可能那个 Andrew Martin 那边可能就是要有一些等到一些人的一些那个 permission 嘛，他其实搁置了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那直到那个2018年10月16日的时候，才把这个 VR frame buffer check in 到那个科隆里面去。所以基本上从我们开始闪避 VR frame buffer 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基本上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能从那个1、2月份到一直到10月，可能就是花了快要一年的时间了。那这个部分，就是希望大家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新的 device 的话，一个 brand new 的一个 device 的话，可能就需要说，及早先做规划。可能就是从你 hardware 出来之后，你 software 要开始动的之前，如果你的 device 需要 support Linux 的话，那可能需要先去了解一下这些规范，那不要走那个 VR 之前走的路吧。因为希望这些经验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也可以加速大家把那个 device driver给弄进那个 Linux kernel 里面去，这样子。那我的 present 大概是到这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选， 就是请教一下，那 VIA 你服务的部门现在已经有固定排 schedule 跟人力做 driver submit upstream 的动作吗？ 没有，因为这个比较，这个我就。比较尴尬一点，那真的，我们那个 PM 那个有来，我请他回答一下。那个我们 PM 平时他做一些规范，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去年六月的时候 ，VR 其实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一个那个 Linux Portal 一个 announce 嘛。那基本上那个 Linux Portal 就是 Bruce 他现在负责做那个 maintain 的一个。 基本上 VR 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有 driver ready， 然后这样讲说，我们 VR 做的事情还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动作啊。理论上是说，当你已经 ready 的时候，你应该是就开始往，只要一些小东西，你就要打往 mainline kernel 面丢，然后配上那个 kernel 的东西慢慢的发展。等于说你自己创的 code 是不必有，全部都 keep 在外面。那但是因为 VR考虑到说，因为有些客户这边他的 requirement， 然后还有些 quality 的 issue， 所以我们就等于说是当自己家里面先有一个 core， 然后自己先测完以后，只要一 ready 就往 kernel 里面送。所以我们不是说定期的，只要东西 ready， 客户那边觉得说差不多了，就自己家里面的 QA 测过，我就会往里面丢了。然后自己说有没有专人呢？应该说，长久以来 ，Joseph 都是我们这边的专家，然后他都是他出面在外面挡子弹。对，然后但是说，自从我们去年找了 Harold 帮忙以后，我们这边就开始慢慢 就是培养这样子的能力，然后看就是有东西就往坑里面丢，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再补充一下，那其实基本上我刚才提到像那个沙塔那些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其实不用经过市场上面的考验，因为只要加 device ID 而已。那我基本上 verify 就自己内部测过之后，我基本上我就是会往直接先送到那个科隆里面去这样子。 就是我再 请教一下，你们写 Linux driver 的人也写 Windows driver 吗？还是说两个 基本？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据我侧面的了解，好像你在开发 Windows driver 基本上似乎是要跟那个 Microsoft 塞一些有的没有的 legal document， 好像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正不正确。那基本上 VR 这边的话是不同的地方做开发的。 还有问题吗？ 请问一下，你需要把硬体设备寄给那些 基本上最早骗你点点头。 基本上呢，那个 VR 这边对一些 kernel developer， 然后有一些对我们公司有兴趣的人，然后我们大概会看一下，因为第一个数量有限的哈，所以我们通常对那个 kernel developer 我大概都会寄给他们。那但是对一些 free developer 他的话，可能就会等他来找我们，然后看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有 available 我们再给他。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要扫密东西的话，你没有板子给他，或是没有 hardware 给他，他不知道怎么去 verify 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有必要的。 OK， 再一个哈，我接下来有几问。 请问一下 ，VIA， 我想 submit 这个 kernel 上去最大的好处可能是全球的人都可以帮你 review 这个 driver。那除此之外，不知道 VIA 还有其他考量，说为什么想要把这个东西 submit 上去？ 其实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大家有兴趣上那个 distrowatch.com 的话，可以发现到有一些那个 Linux distribution 基本上都是以百种来计啊，你不要讲到千，因为其实有一些客户 support 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你把东西 submit 到那边的话，基本上你可以减少一下公司那个 support 的 effort， 那基本上。而且同时这个其实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driver quality 其实也是可以被顾及到的啦，因为其实你 source code 在外面的话，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来 review 嘛，那一有问题的话他就会举手，那就会去找那个原先 submit 的人，那基本上这个部分的话是对 chip servicer 是一个正向的那个好处啦。对，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 supporting effort 的话会比较小，就是在公司上这一边的话是会比较减少很多的，因为如果你今天不做的话，未来 request 进来的时候，马上可能是有 marketing 的考量或者是 business 的考量的时候，你会就要马上投入人力下去去帮客户解决。因为其实有时候如果是像刚刚那个钱先生讲的话，你 build in，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driver 有 build in mode 跟 module mode，如果今天你是一个 storage driver 的话，如果这个 distribution 它把它弄成 build in mode， 那它又不 support 你新的 hardware， 那很抱歉，此路不通。那你可以提供什么样的那个 solution 给客户？可能是没有，对。那这时候，如果假设你在前半年或者是更早之前把这个 device ID 加进去，那客户在使用这个 distribution 的时候，就可以马 real time 就说，直接装没问题这样子。对，还有其他问题 吗？OK， 好 ，OK。 像如果是 Microsoft 的平台的话，他们一般如果是 driver 的话都会有那个认证嘛，也就是说他会规范一些标准的测试程序。 那你的东西放起来之后，必须通过他这些程序，他才会给你认定说这个东西在他的那边是作业平台上面是 OK 的。那 Linux 这部分的话，如果说你们像是Drive 这些东西，当然一定要搭配硬体送测。那他们会有哪些标准的要求？还是说有比较随性呢，还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 Linux Kernel 是一个那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 project， 它并没有一个强制的规范，所以基本上我们 VR 只要求自己的那个 Validation Team 来做一些测试。那当然这些测试可能没有办法那个全涵盖住那个所有那个 Worldwide 的一些 Demand， 那个譬如 Carry 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涵盖说所有的那个 SD 卡或者是 NC 或者是什么有的没有的卡，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只能说 Linux kernel 它可能就是依照你的 coding 的一些那些概念，那它的那个 structure 看看 review 这个 code 有没有问题，哪边的 pointer 传递是不是有问题，这样子来做一些 review， 它并没有办法去说哦，肯定说你这个是 certificate 的这样子。因为其实如果要有这种机制的话，可能就是变成另外一种 Microsoft， 因为就变成其实坊间也有一些那个专门帮人家测 Linux 一些 hardware， 其实台湾很像也有一个 hardware 认证的一个协会，然后我印象中是这样子。那因为其实你只要每送一次认证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 cost， 那据我那个的认知，现在世界上应该在就 Linux kernel side 这边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hardware 的认证。那不过就是 distribution 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个 hardware support list 这样子，顶多是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像这方面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各厂商自由新增来 define 这个验证的流程。 对。 那不知道就是 kernel community 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这部分的想法？啊、 OK， great。要第一口才讲的 question。 What was the question? Mr. Lewis has a question about the hardware certification in Linux kernel. Do we have any question? Certification? Yeah, in Linux kernel. When we are submit a driver into kernel, is there any way to validate the hardware is workable or not? It is up to the person submitting the driver to verify that it works properly. So you do your own certification. We trust you. When you submit a driver to the Linux kernel, then what the kernel developers are concerned is that your driver is in line with, you know, the kernel architecture, and your driver doesn't break any existing other systems. These are the concerns of the mainline kernel developers. You, as the person submitting the driver,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the driver works on your hardware, right? So that's sort of the functional split. 其实如果不 work 的话，系统厂跟晶片厂买来的之后，他们一次不会就 support request 到晶片厂那边去了。 对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Actually, I have a small question. Is any way do some kind of stress test for Linux device for the device under Linux driver or something or any process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Depends on your device. Any standard procedure to do that? Yes. So where's the Git repository? Again, it depends on your device. If it's a disk driver, then there's lots of disk stress tests. If it's a network driver, there's lots of network stress tests. You can run them yourselves. If it's a USB driver, it's a USB stress test. We have them.So, yeah, it's just like any other thing, but it's all specific to the type of device. If some kind of example, graphic chip, example, ATI graphic chip or Intel graphic chip, some kind of that, how you guys to do the stress test? We don't do it, you do it. Well, 这些到这里倒是有一些 commercial 的一些 tool， 那大家可能比较详细知道的，应该就像 spec viewperf 这些东西，就是测 3D 2D 的那些东西。那其实大家有一些 commercial 的一些 tool， 其实可能就是 cost 的考量。那基本上一般人可能没办法看到，或者是说只能找一些 open source 的一些 project 来做一些测试的。 Okay，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其实Linux kernel 那个之前阿拉提过了，那 kernel 的一些 API 一些 spec 的driver 的一些部分，它一直在 change， 所以你 submit 到 kernel 的另外好处是说，当它这些 change 的时候呢，那些 kernel community 也会帮你做这些 maintain， 哦，你就少一些 maintain 的 feed， 好，然后少一点 maintain 的 feed， 哦，大概这样。OK， 那因为我们时间超过很多，那所以接下来是Greg 的 tutorial， 那我们这边谢谢那个Joseph， 好，谢谢。